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的晚上，我是爆石，在我身边有唐水龙和 Sam，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发脾气啊 Sam？ 是啊 Sam 发脾气，为什么不开心啊？ 啊，没不开心啊，我们周期性不方便的日子。 哇，你 出轨你 听你把声，看你把声都觉得你有这个问题。 不是，我不过我成日打亲电话呢，打电话回香港呢，咁我讲嘢就可能细声啲啦。屌哥，我第一句都话姐，都话小姐咁样，即是当咗个女仔喎。 唔系啊话。 是啊，我好少讲粗口㗎嘛，咁我又即是平时正常讲嘢。 是啊，即是你做节目嗰时系好唔正常嘅。 激动啲啦。咪即可能礼貌好啲，把声温柔啲，细啲，咁佢哋就当咗你女人囉。即香港人可能比较粗鲁系咪，我唔知喎。 哦，喂，咁但系你做咩唔开心啊？冇唔开心啊？ 唔开心，你哋喺 cam， 你哋喺 camera 住两年啦，你仲比我唔开心啊？ 喂，咁其实我觉得嗱，你讲真啦，你喺肯培拉住，其实同雪梨冇乜分别嘅啫。你而家呢啲讲紧网上世界，我哋上个礼拜下讲平行时空，咁其实澳洲同样地，我哋都系活喺两个时空度嘅，我哋都有网上世界噶吓。咁其实喺 糖水啱啱先喺 Chesswood 定边度买个蛋糕翻嚟食，几高兴啊！我要揸三个半钟头车去，再揸三个半钟车翻，先有个蛋糕食。咁你话啦，咁你话啦。 咁唔好讲食物啦，咁你讲即係媒体娱乐嘅，咁你而家睇电视吓，你上网你连 TVB 啊吓、啊、香港电视都睇到嘅，有乜问题呢？咁 其 实 呢个系 lead 去一个国策嘅问题，就係、是、澳洲系有一个好鲜明嘅国策，就係话不论只要你喺澳洲嘅领土上面居住嘅话呢，政府系有责任去 provide 你同即係一个 average 嘅living standard 嘅。即係就算你住啲好 remote 嘅 area 啦，比 camera 更 remote 嘅、可能讲緊 New South Wales 一啲好偏嘅地方，政府又补贴有飞机， make sure 你有邮政服务啊，有 access to medication 啊。medical services 啊 ,social service 啊，係 make sure 嘅。係掟咗好多钱去做呢样嘢。咁其实係好贵嘅呢啲嘢，但係人哋外国国策就话。系啊，因为人哋个爱唔系， 你知道你啲城市人都要补贴紧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喂呢度首善之区系咪先？唔系，但系即系唔系话坎培拉咧，而系话一啲比较偏远嘅地区，就系话人哋比较即系澳洲政府系用咗好多资源去消灭呢个城乡嘅差距，或者缩小呢个城乡嘅差距。咁当然你喺一啲好偏远嘅地方，你冇可能喺大城市咁方便啦。但系就系话你对生活嗰个基本嗰、那个需求咧，系一定要得到满足嘅。咁人哋成个政治制度都保障咗呢样嘢，例如你有两级议会啊，有 MP， 即系你个下议院系有你地区代表啦，你上院有你嘅州代表啦。咁所以其实点解大陆嗰个城乡个问题喺澳洲就唔会出现？同埋即系其实一环扣一环啦，就系、是、大陆嗰啲人就话你要有户籍制，因为你同亲啲大陆人讲就话，哇你有冇户籍制啊？扑街啦！啲人又即刻涌入大城市啊！咁我通常同佢讲话：，屌你而家有户籍制，啲人咪又涌入大城市，有乜分别啫？系咪先？但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大陆系冇呢个 concept 嘅，冇即系可能佢想做啦，但系佢冇去真系去落实呢样嘢，所以又扣咗落去户籍制呢度咯。不过今日唔系我哋想讲个 topic， 好似系嘛？ 你讲开政府，你近排对香港政府又有啲唔锯，系咪吓？ 港事啦，不嬲都系即系觉得佢戇鸠啦，就港事呢一件事。 发生咗咩事啊？ 港事戇滋滋定系政府戇滋滋先？ 政府戇滋滋咯。 点解？ 咁其实打官司司法复核，我真系完全睇唔到政府点样可以唔输咯。 咪讲啲背景嚟听下先啦，我呢啲讲俾有啲。 背景 听下先，我唔知发生咩事。 嗱，背景就系早讲紧上年系嘛，港视想攞个无线电视广播牌啊嘛。咁其实政府之前就系通过啲途径咧买一笪地俾港视嘅，咁俾港视兴建厂房嘅。咁之后 港事大量招兵买马啦，即系阿维基系咪先？黄维基咁，但系后来行会出嚟个结果咧，就系、是、三个标书入面三拣二啊嘛。咁但系其实原先好多招标个 管理局已经话发三个牌啦。 系啊，即系个招标个文件，其实最重要系你招标个文件你publicly 即系 publish 嗰、那个invite for tender 系冇讲话要三拣二噶嘛，系咪？咁、你其实知道 media requirement 你都会发牌啦。咁到你真系做个决定嘅时候，好明显就系话你违反咗当时你去 advertise 嘅嗰个 requirement 啊嘛。咁同埋你俾笪地港事做乜 Q 嘢咧？系咪先？如果你冇谂住发牌俾佢，你俾笪地做乜 Q 嘢咧？咁成件事其实我即系睇唔到点样可以唔输咯。咁其实就算你譬如你而家呢个司法复核输咗，政府输咗，咁其实政府只不过法院只不过系推翻咗政府对呢件事所作嗰个决定，就唔能够去帮政府去做嗰个决定噶嘛。简单啲讲就系话，要发还，咁政府要重新考虑。咁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政府可以重新再招标一次，重新再行过嗰个程序。咁其实都可以嘅，但系而家好明显，政府就选择去上诉，要去继续去打啦。但系其实好老实讲，即系我唔系好明白，我觉得呢啲都系梁振英戆家行为，因为有少少法律常识嘅人都会明白就系、是、你冇可能唔输喎，真系，因为你出晒嚟嘅证据就系话，通讯管理局爆响口话我哋系 recommend 发三个牌，咁你上次嗰、那个顾问公司嗰、那个靓女顾问亦都讲咗话，我哋都系 recommend 政府要三个牌，因为由头到尾都系讲紧会发三个牌，我哋只不过系衡量每间公司嗰、那个财务状况同埋是否有能力去 meet 到嗰个 requirement 咁样。咁你变咗即系好难唔输㗎其实。 冇㗎，我觉得而家其实基本上佢见到判咗系港事赢嘅 ,ok, 咁佢唔锯㗎嘛。佢唔锯即系佢输唔起咪上诉囉。即系我要试多次日冇㗎，佢拖时间㗎嘛，其实而家。喂，又唔使使咩钱嘅，使你哋香港市民钱㗎嘛。 咪俾人冚多巴囉。即系唔系你要负返，所以就个问题就喺度，就是、你要负返政治责任囉。其实。咁我可能而家喂大佬佢摆明唔俾面你香港人㗎啦，你上次十几万人上街撑港事佢都唔睬你啦，冇讲话今次。所以其实啲港珠唔明就係话点解你一定要有个真普选人，你冇普选嘅时候你权力佢个权力都唔喺你度嘅，北京㗎嘛，使乜睬你啫。 其实呢个官司就係话如果政府输咗系咪发个牌俾港事呢，简单啲讲。 唔系，唔一定。 冇效咋嘛， 係咪。係呀，即譬如我系个 decision maker, 譬如唐水你申请我话想喺摆街边咁样。咁我拒绝咗你嘅申请，咁你又去司法复核，你话喂冇理由喎、冇理由阿 Sam 拒绝咗小贩牌喎，系咪先？嗱，跟足程序，我又搣到咗先 requirement， 佢而家无端端冇理由拒绝我噶咁样，咁法院话系你啊，咁佢话掟翻俾我阿 Sam， 你重新再考虑过，咁我可以话我亦都唔得，因为我认为因为佢之前有前科，可能佢之前做个餐馆系搞到好多人食物中毒嘅。佢已經係入咗黑名單㗎喇，公眾利益，所以我唔能夠發牌俾佢。咁可能我用呢個理由，咁咪 OK 囉。咁可能你係、你即只不過係嗰、那個對呢件事個考慮嗰個程序出錯，所以要重新發返俾政府度再考慮。 即代表港事會有牌，只不過要政府重新再考慮過，或者重新再做過呢個 process 咁咋嘛。 好難批呢，如果講真 渣渣。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你用一路喺度消磨緊，一路喺磨爛，就喺度消磨緊香港人啲錢咋嘛。 係喎，咪好同你拖囉。通常係拖，即係通常係拖嘅咋嘛，你同政府打官司一定要發還，就係呢個原因。你屌你拖你三五年，大佬你贏咗又如何啫？拖死你啦、啲律師費，大佬唔好律師費，你個即係你如果一般人啊，你嗰個精神壓力有幾大得㗎？有單官司咁拖住。 唔係個最大問題，我覺得最慘嘅就係咧，已經冇乜人理啦，又即係而家又唔 hit 啦個 topic， 即係而家佢哋講話港事發牌，仲邊個人覺得即係你如果再因為港事發牌呢樣嘢，我唔相信會有十幾萬人上街咯。就正如而家講緊話政改嘅問題嘅時候，已經冇再好似以前咁樣可以激發起咁多人嘅關注或者咁多人嘅討論咯。 冇咩好講噶啦， 冇辦法啦， 好 多講 噶啦。 即系你选战都播完咯，啲人仲鬼理你咩？系咪？即系仲有咩？有啲咩气象啫？咁佢话都冇乜嘢气啦，都冇所谓啦。咁好， 唔系啊， 都正常嘅香港人。 当 生活做香港 人，当你嗰个政府系可以勾结黑社会去做嘢嘅时候，你都冇所谓咯。咁仲有咩有所谓咧？ 你谂下，你再讲翻啫嘛，即系梁振英僭建吓、啊，收四千万吓、啊，同即系譬如好似头先糖水公红黑社会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喂，冇噶、哦，你而家边样讲噶，都唔 hit 或者，唉，算啦，讲埋讲依啲，或者讲翻咁旧嘅嘢，冇人理啦，咁样而家梗系讲其他嘢啦，即系我觉得你而家系处于个咁嘅状态，你一定要趁热炒到兴合合先至得噶，有啲嘢。 即系其实大家都接受咗，而家系黑社会治港噶啦，咁但系咧道亦有道啦，都希望佢咁解噶系嘛，即系唔好合细路啦，起码都咁样啦，咁样。 系啊，系即系你黑社会，黑社会，但系冇黑细路啦，咁样， 即系咁样。 即系依坛嘢都系即系一个拖住，唔知下年有冇得睇啊！真系吓。 冇啊，肯定唔批啦，而家摆明唔发俾啦。屌，梁振英不嬲系一男子噶嘛，去做决定。你如果仲有揸港视股票，嗱嗱声掟紧咗啦。 喂，讲开嗱，依啲讲开演艺嘢啦。喂，近排都有啲小风波啊，演艺界吓、啊，即系阿、啊、唐水。 系有单呢单花生咧，即系我觉得几有趣，比较少人讲，我觉得反而系 少， 就系、 冇人讲、 啊，冇人讲啊，就舒淇啊嘛。舒淇咧， 边个舒淇先？好多个舒淇嘅、哦，有个导演舒淇，有个艳星舒淇，有 女明星咯、啊。阿 Sam 佢拍过咩戏？阿 Sam 拍过艺术片啊， 系啊，拍过艺术片，拍过艺术片嗰个舒淇咯，系啊。咁咧， 佢最好大嗰、那个 咁嘅，我嗱自由时报咧就喺5月22号咧就100字到嘅报道，要短到无伦。咁咧就喺舒淇在康城出席摄影梁首映记者会，但在摄影单上佢国籍咧就标示为中国。经过剧组向大会反映之后咧，主办单位就用手写将舒淇嘅国籍更正为台湾，并向在场嘅外国媒体咧话舒淇系来自台湾嘅。导演侯孝贤同埋其他人咧就一齐出席记者会咧，不过咧就冇搞错佢哋国籍，但系咧舒淇咧国籍就印成中国。经过剧组主动同埋康城大会反映咧，主办单位亦都用手写更正，并向媒体说明要重复一次嘅呢个。经过剧组要求更正之后，国外传媒发出新闻稿及照片，亦都以台湾女演员 Taiwanese actress 舒淇来介绍舒淇啦。就一段咁样100字都唔够去报道咧，结果咧就系、是、惹来中国网民嘅好大反响、哦。 点解？讲咩？ 我又真系冇睇佢讲咩，但系你都估到佢哋讲咩啦，系咪？ 估到啦，咪话喂搞错啊！使咁即系你唔系中国嚟噶？吓、啊，中国唔系台湾一部分啊？唔系，我之前唔讲嘢先，台湾唔系中国一部分啊？ 咪都啱噶，逻辑上冇错。佢一部分啊嘛，咁两样嘢系一嚿嘢，咁中国咪大陆系台湾部分，咪大陆系中国部分，台湾都系中国部分咯。咁即系大陆系台湾部分，台湾就大陆部分咯。逻辑上系冇错，冇问题。 咁咧呢单嘢咧就仲未完喎，咁跟住咧就舒淇嘅经理人咧，即系佢经理人咧就发表咗声明，澄清声明，就话本公司就今天自由时报公开发放以被为题嘅报道咧，当中内容均严重失实，对于是次事由时报失实报道已严重影响舒淇之形象和声誉，本公司深表愤怒，并特此声明要求自由时报对该失实报道尽快作出澄清及道歉声明，否则本公司对报道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咁啊，点失实啊？即系失实？ 点失实咧？吓， 即系舒淇真系中国嘅。 即系 点样咧？舒淇真系真系来自中国嘅，系咪应该要咁样？ 我都唔系好明白， 即系要扮系中国嘅，佢明明系台湾嘅艺人，就要扮系大陆嘅艺人， 系咯， 系咪咁 样？同埋点样影响舒淇嘅形象声誉咧？ 即系你问我舒淇系咩人？我第一反应唔系香港人咯。 唔係佢係，唔係即佢係。 我理佢咩人呢？噶，我睇佢啲戲啫嘛。佢台灣人同中國人關係差事咩？ 但係佢係即係話佢破壞佢形象，係因為佢自由時報渲染呢單嘢破壞佢形象啊？定還是係？ 係啊。 即係好似嗱，即係講到做講到咧，無限路放大咯。咁啊，即係話阿舒淇不配做中國人咯。佢覺得不似啊，即係佢覺得唔應該。喂，你踢我做中國人，我覺得喂我唔係喎，我台灣嚟嘅喎嚇。即係你踢我做中國人，我唔開心喎、啊，咁樣咯。我不似要做中國人喎、啊，咁樣咯。 咁佢係唔係中國人嘛？ 咁系情况系咁啊嘛，佢真系唔系中国人啊嘛，大佬，佢真系台湾人啊嘛，咁冇嘅，你 讲事实都俾人屌咯， 系啊，喂，咁其实好小事啫，咁写错咗、查咗，咪写翻台湾咪得咯，搞掂咯。 系、啊， 有几夸张啫。 喂，咁就算你当系一个地区人，就问你，哦，你边度人？我天津嚟，我北京嚟嘅，咁我系北京人，唔系天津人，咁有冇问题啊？ 咁唔同。 喂，唔同、啊，大佬，台湾、啊， 唔系中国 嘛、啊？台湾自己货币 嘅，即系话如果有天。 台湾有自己嘅民主制度㗎喎、哦。 哇你咁样讲嘅。 台湾人讲啲话都唔同，有啲唔同㗎中国。 对囉我成日以为是大陆人嚟㗎喎。我都唔 同。台湾人嚟嘅。 台湾嚟嘅。 台湾人写啲字又唔同。中国人。 字体又唔同。 佢大陆完全系同传统文化割裂嘅。基本上你问我中港台升四地最中国嘅地方其实就系台湾。咪真系噶我记得早几年 过。所以其实所以佢哋话自由时报搞错啊。应该舒淇话自己系中国人但其他嗰啲中国人就应该系改造其就唔系中国人系咪咁。 系啊，唔系啊，我系舒淇，我咪话系，我系中国人，我系中华。 不过佢哋唔系咁样。 我系中华民国国民咯，咁简单 ，passport 系咁写嘛。 系中华民国嘛。 你唔中意你咪打过对面咯，拜。 中国真，我攞住第二个 passport， 咁你可以点样搞错到咧？你话先，即系你攞我攞住澳洲 passport， 澳洲人啦，系咪啊？ 我冇理由扮噶嘛，大佬，咁佢唔系写 PRC， 我点样扮嘅？系咪先？我记得咧，以前啊，我早好耐啦，有阵时未入籍噶嘛，咁好似有一次入境咪要填国籍嗰栏嘅，咁嗰阵时好似啱啱回归冇几耐啦，咁我记得好似啱啱过嚟澳洲，咁嗰阵时啱啱回归冇几耐，仲好 naive 㗎嘛，咁我国籍嗰栏我就填中国啦，即系佢冇得俾我拣啊嘛，咁我填拣中国，嗰时唔识啊，跟住入境处嗰条友话望一望我本 passport， 你拿一本英国 passport， 你填中国，我好难做啊，不如你本 passport 嗰、那个嗰栏写 nationality 写住 British 嘅，咁不如我帮你写翻 British 啦，哦，是但啦，嗰阵时靓仔唔识啊嘛，咁啊，哦，是但啦，咁就咁简单啫嘛，系咪先？ 譬如我入境，我入去韩国境嘅话。喂，咁我有本澳洲护照，咁梗系写 Australian 啦，系嘛？有啲我真系唔明有得点样去混淆喎呢样嘢，或者有啲咩搞，有啲可以搞错喎。 但佢大会介绍啊嘛 ，description 介绍佢系咩人啊嘛， 系咯，咁改翻咪好正常啫。咁其实唔代表佢唔系不肖做中国人噶嘛，咁佢真系唔系中国人啊嘛，大佬啊。 系啊，好不肖做中国人又如何啫？ 系、哎、喎， 叫你。佢又唔系代表国家，我代表我自己啫嘛，大佬，我出去搵食系咪先？ 俾人不肖噶，哦咁当然另一边厢，咁你网民你讲乜都得噶啦，咁佢网民我唔中意，我可以喺个网上面系咁闹你咯，即系平行时空嚟噶嘛，你面对面望，你面对面问佢，佢梗系冇嘢噶，我好中意舒淇咁咯。 咪就系咯，但系点解就系话点解之后佢经理人同埋佢自己之后咧就再出起社交网站咧，我老公系微博嗰啲啩？ 要睇住大陆嘅 market 啊嘛。 系啦。 你睇住大陆 market 啊嘛，但我觉得都系多余咯。我觉得你如果要睇住个大陆 market， 咁佢咁样答都 OK 嘅，但系冇咁嘅事实啊嘛。 你冇做错嘢啊嘛，你做咩要？自由时报亦都唔系炒得好夸张啊。 佢都讲一百字啫嘛， 咪咯。 讲真的，都系啲网人炒翻身，跟住喺人哋微博度系咁轰佢先至嗰啲咁嘅嘢。唔系啊，你即系好，即系好恐怖噶。如果你有装微博嘅话咧，系真系我见我老婆每日咁样喺度扫嚟扫去咧，我睇咩？即系每日都攞住部电话，咁我问。佢喂睇咩啫？我睇微博咯。咁我微博咩好睇啫？即系但系佢话唔系噶，微博好多嘢睇噶咁样，即系好多嘢最新嘅、最 update、最快都系微博噶啦咁样。哦，跟住我好你睇，但系其实真系好多。你谂下十几亿人咁样又睇呢啲嘢嘅时候，你一个 post 系咁俾人推嘅时候咧，你就全国都知噶啦嘛。喂，咁你讲你舒淇啊，中国市场咁大嘅时候，喂一定要出嚟讲翻几句嘢，我觉得都正常嘅，都系。但系只不过系即系，唉，算啦， 搵食啫， 搵食咯。咯，咪又系揾食咯。讲开嗱，讲开即系，譬如我话啦，咁我哋咁结论咧，就系其实舒淇咧都唔系话唔想做中国人嘅，只不过咧佢真系唔系中国人咁样。咁讲， 其实你系纵容紧嗰啲流民咯。 你讲网民？ 系啊，你是非黑白好清楚噶嘛？咁点咧？而家 网上有三条啊？系咪想讲？ 唔系啊，即系呢种咁样嘅我其实已经系完全超越咗。譬如我哋有时会批评民族主义乜。咁民族主義其實好正常啊，你有民族有民族主義啊，但係而家係呢啲完全係已經係離曬譜㗎嘛， 就是、 我都唔系你个国家嘅人，我都要俾你，我都要俾你攻击，同埋你而家咁样侯孝贤咁样话，即系仲要去即系迁就呢啲咁嘅人咧，咁系纵容啲流民啫嘛，通常系，跟住佢仲要批评《自由时报》话，你唔好玩啦、啊，对剧组伤害好大啊咁咯， 搵食啊嘛，有乜办法？搵 食大晒咯，而家即系好。 大佬，咁你而家个个都系不忙神州，系咪先？为人民币服务啊嘛，冇办法啫。唔系咁，我觉得我又睇两样，即系 中国人咯， 做生意冇。 一系就做中国人。 我冇嘅，咁我只不过系我想赚中国钱，但系又唔想做中国人咯。我觉得如果你睇翻澳洲有几多中国人就知啦，澳洲有几多人就中国有几多中国移民涌入你就知啦。 我想即系我冇微博 account 啊，有嘅我想同广大嘅热血嘅粉青讲一声，就其实我哋嘅MP， 我哋嗰、那个而家咪财长啊，唔系财长啊，佢系边个部门？我唔记得边个 minister 啊。Penny Wong 都系香港人嚟，啊 Penny Wong 系咯，应该佢哋都要问下佢系咪中国人啊嘛，我想。但佢嗱咁点解佢澳洲佢唔系中国人先？你解释下出。 华人嚟噶，佢都系啊。 佢你解释人咯，出生地系香港咯，我系出生地，我都系香港人嚟，我出生地系香港，即系而家我逼不得已地系香港括弧中国啫嘛，或者中国香港咁啫嘛，咁只不过而家我 真系出世 嘅。即系如果佢一个外交会议咧，嗰、那个会议写咗佢系中国嚟自中国嘅，佢就唔好澄清啦，佢就 keep 住 China 咁样。 跟住又问你系咪中国人咯？ 而家冇，好似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嗰啲网民就话你有冇姓王啊？吓、啊？你个姓啊，你个 surname 啊，你个 surname 系中国嘅，咪中国人咯，咁啫嘛。咁但系其实，喂，大佬讲嚟讲去，即系好似头先阿 Sam 讲嘥时间。喂，即系澳洲人嚟噶嘛？我攞住个澳洲 passport， 我攞住个澳洲国籍，我系澳洲人就澳洲人啦。你冇即系冇嘅，你网民你呢啲咪话，诶、欸，你忙早忙中啊吓，你唔饮洗思源啊，咪最叻咪讲呢两句嘢咯。 唔系啊，我老豆叫我移民噶，我阿爷都支持我移民噶。好老实讲，点解大家会走落嚟香港？因为你阿爷唔肯中意共产党走落嚟香港嘛。咁嗰阵时香港系咪英国部分啊？咁简单啫嘛。不过唔好讲啦，喂，呢啲讲到烂晒屌，即系拖低晒。 喂，讲开呢啲咧，咁你都冇得唔讲下喂。最近香港有一单，即系你问我，诶觉得系小事一宗嘅啊，但系又炒到控热控控，跟住又有啲本土派就走出嚟去声讨阿陈婉娴咁样。咁基本上就系啊有一个喺嚟自中国嘅。细路哥啦吓，即系佢喺3岁嘅时候就嚟咗香港，咁但系咧喺香港咧匿藏咗9年，而家咧今年12岁啦，咁近排咧就佢阿婆咧就带佢出嚟，咁啊同阿陈婉娴咧就去见传媒啊，基本上咧就话啦，嗱而家我孙咧就即系非法居留咧喺香港咧已经有9年嘅时间啦，咁佢而家12岁，我就好希望咧佢可以即系香港政府咧有酌情权咧俾佢留喺香港。吓、啊，即系读书做一个香港人咁样 ，OK。咁但系咧，即系好有啲网民咧就出嚟喺度嘈啦，话喂，咁你阿陈婉娴吓，自开城门吓，俾即系开先例咧，咁第时咧啊，更加多呢啲咁嘅人咧，就用同样方法咧，就留喺香港啦，争取居留权啦，咁样。即系系呢件事，大家咩睇法？ 外婆67岁。 系咯，阿唐水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同舒淇呢单嘢相映成趣咯，即系我觉得，喂，反而我觉得呢个合理啲。你譬如如果你真系当你啲网民系香港人咁，喂，如果佢哋讲又话，佢唔系香港人嚟嘅，你做乜俾佢留低？即系大概咁啦，或者佢唔想去做香港人啦。简单啲讲就系，舒淇啱相反喎，舒淇，人哋唔想做你中国人啦，咁都要俾你留？有冇搞错啊？咁都唔得，人哋想走都唔得喎，呢个此刻就 呢 个此刻就会 闹佢嘛，系咪先？啲中国网民应该要见到呢个问题，咁梗系闹嗰个教闹个细路哥，搞错啊吓！你堂堂香大陆祖国嘅人，点解要香港啊？点解要 香 港啊？ 系 吓、啊，即系香港一个咁小小嘅城市，我哋依深圳已经系即系将会超越佢嘅时候，点解仲要做香港人啊？跟住做深圳人噶嘛，又唔见啲中大陆网民咁讲。 唔系，但系佢觉得香港系中国一部分嘛，所以 哦咁啊 系，我中意嚟咪嚟咯，中意嘅咁。 阿 Sam 咧， 我都唔系，我仲唔系好 grasp 到佢嗰个 argument 系咩，即系佢哋嘈紧啲咩，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嘈咩啫？ 冇噶，咪话你 俾张行街纸咁，好正常啊，俾嘈 咁 嘈， 咪咁样，唔系啊，因为咧嗰、那个细路哥出嚟见报，咪出嚟见传媒之后咧，就去咗一间小学度参观啊，即一间大叫大城小学嘅参观，咁咧就基本上咧就即系帮佢 arrange 咗咧，就有个入学试咁样，即系去预备佢入学啦。咁但系佢而家冇证明文件证明佢系香港人喎，吓咁但系点解可以俾佢大摇大摆咁样喺香港嘅土地上边吓、啊，即系又去夺取香港人福利啊咁样，咁好多网民去忧心呢啲咁嘅举动咧，其实系开咗个 Pandora box啦，又系讲呢啲咯，谂化讲咗呢啲，咁冇得。咁你讲咗 N 咁多次啦，咁你佢咪大佬第一即系俾咗行街纸嘅系跟正程序做嘅，啲人嗰啲人戇鳩嗰啲话即系点解唔即时欠翻嗰啲系戇鳩人先讲，咁佢人哋而家去入境处申请酌情权，申请 special consideration， 咁你系咪入境处都要批噶嘛，系嘛？咁呢个系跟正程序嘅做法，咪俾个 bridging visa 你，俗称行街纸，咁你咪。吓行下街先，咁我哋去研究下你个案例，吓等你俾下啲证据，咁我哋考虑下咁样，系咪？呢个系跟足程序做嘅情况，即系咁样啊嘛，有乜问题？ 即系个背景就系咧，嗱呢个弃即系被遗弃儿童嚟嘅吓，父母咧都因为有缺陷嘅原因咧，都无力照顾一个细路哥，咁佢三岁咧就跟即系同咗佢阿婆一齐 ，OK， 咁一路喺香港，咁只不过系即系喺依九年里边咧，都冇机会去入学，或者冇机会去得到任何福利，咁好正常啊，咁你唔系香港人啊嘛，咁你冇香港人福利好正常啊，咁但系而家就系讲紧话，哦，希望咧香港政府就网开一面吓、啊，就俾呢个人。咧就留喺香港做个香港人咁样咯， 唔系两样嘢啊。第一就话批唔批佢有呢个居港权系一个问题，咁你俾唔俾行街纸佢就系另一个问题。我睇唔到点解可以唔俾行街纸佢咯， 佢一定俾行街纸佢 嘅。系啊，咁所以呢个系我觉得咁无可厚非，冇乜好争议。但系而家啲人就系咁嚼呢样嘢咯。咁 同埋嚼间学校点解会俾佢面试啊？ 面试啫嘛，有咩问啊？有鬼唔系啊？就算佢系冇香港居留权，佢要读书咁，咪俾贵啲咯？唔得噶咩？ 系啊，咪俾钱咯。咁但系就我谂 面下试啫嘛。咁人哋学校而家香港嘅学校都系自己行政自主噶。咁佢觉得系合适地，佢要 make 个 offer 俾佢，即系俾佢面试啊。咁关你啲咩问题啊？ 冇嘅，咁你冇嘅，你依啲咪其实即系你开咗个 topic 出嚟，就系俾即系就冇嘅，好容易上纲上线，就系话喂，咁你有咗呢咁嘅先例吓，咁、啊、你啲香港人本土嘅香港人。自己去自己嘅地區嘅學校啊，依啲即係都冇位啦、啊、或者要跨區，要去好遠嘅地方先可以去上到學嘅。OK， 依啲香港苦主、啊、政府就唔理、啊、但係依啲另一方面唔係香港人嘅嚇，冇、啊、香港人身份嘅嚟到即係搞依啲咁嘅小動作，咁就可以喺香港讀書、啊，即係覺得喂香港本身嘅利益受到 threaten 咯。咁 屌啦，你唔好起條高鐵啦！即刻冇晒解决晒一啲问题啦。 喂，咁问题就系好似我谂上，好似上个礼拜我咁讲，即系讲啲你而家啊，即系譬如讲类似最 supposedly 啊最 hit 嘅 topic 应该系吓政改噶嘛吓，而家讲嚟讲去咪系讲紧啲公司票转个人票。喂，香港人而家唔理噶啦。喂，咩叫公司票？咩叫个人票？你问我老婆识条毛咩公司票 ？OK， 即系佢哋唔会去呢啲咁嘅 topic 系唔会引发到佢。兴趣唔会有争议性嘅，对佢嚟讲，因为呢啲嘢离佢哋太远啦。但系即系讲啊，讲下啲无证儿童吓嚟、啊、到香港吓，攞、啊、你个仔个学位，哇！香港人受到影响，咁呢啲咪反应大啲咯，咪 即系炒得起， 炒作咯。 即系我觉得 又系炒啲咁嘅细埃嘢咯。 所以我觉得而家啲本土嘅质素系每况愈下，啲尤其啲 argument 系越嚟越差。即係咁先， 我另一邊想我覺得唔係因為唔係佢哋個 argument 差，而係冇嘢可以令到佢哋令到市民關注啊，冇嘢令到政府嘅施政問題得到市民關注啊。 即 係 民 粹就係呢啲嘅民，除咗 飄條 民生議題啊，民生議題咯，我又唔覺得 民粹你呢個都唔算係民生議題啦。你其實呢件事一句到尾歸根究底就係、是。 多令人大釋法啫嘛，咪即係好簡單。佢外婆，你即係件事係完全唔合邏輯，所以點解就係話法治受到破壞係咁撚大鑊咧？就係、是、話你開始發現好多嘢係唔 make sense 啊！即係你阿婆係香港人嗰刻，你老母點會唔係香港人啊？係嘛？好正常啫嘛！你喺邊個地區？你大陸啊？你阿媽係香港人，唔係你阿媽係你係大陸人，你都可以申請大陸國籍啦，係咪先？你邊一個地區唔係咁樣嘅啫？咁你正常情況下，你應該係容許人哋即係一家團聚噶嘛？尤其是直系親屬係咪先？啱啱先？即係子女 派咧係嘛？ 唔係啊！佢終審法院批咗出嚟話即係。你讲内地所生嘅子女，如果之前即系生嘅时候唔系香港人咧，就冇嘛， 系 咪？咁而家你咪留咗好多咁嘅 case 落嚟咯，就系好奇，好啦，奇怪就系、是、个婆明明系香港人，那个妈唔系，咁你点解会咁样咧？系咪先？即系完全唔 make sense。咁你变咗你阿嫲系香港人，你阿妈唔系香港人，咁搞到你又唔系香港人，咁你同你阿婆，你同你阿婆点咧？即系其实表面上好似哦，我哋集住咗一隻蝗蟲啦，我哋好威啦，勝利啦。咁你又唔諗下，喂大佬個阿婆婆今日六十幾歲，佢老啲七十歲八十歲嘅時候，喂冇個孫喺身邊照顧，冇個孫喺身邊照顧，咁揾邊個照顧？咁又唔係揾個社會社工啊？你俾依樣俾嗰樣照顧佢咯，係嘛？即係同埋你就算你社工啊好點都好，你唔會有個親人喺身邊照顧咁好噶嘛，係嘛？所以就製造咗好多人間悲劇啦，即係細路仔你又要骨肉分離啊，可能老人家冇人照顧啊。其實呢啲所有嘢都係即係點解普通法叫普通法？因為其實係appeal to 依個 common sense 㗎嘛，即係叫 common law 英文。就係、是、你當你夾硬去做呢啲咁嘅嘢，去破壞咗一個法律嘅邏輯嘅時候，你會發覺好多嘢點解係好唔 make sense 嘅，冇乜可能咯。 你話我左交又好定都好咧，我自己都覺得啊，其實好慘嘅細路，喂，十二歲唔好搞人啦。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即係最黑人憎就係個死人陳婉嫻嘅，即係你唔搞到咁大件事咧，就其實即係或者唔出樣啊，唔出聲啊，可以幫你可以唔出樣唔出聲咁幫人噶嘛，係咪先？你唔需要開曬記者招待會嚇、啊，開俾曬傳媒知道嚇， 好撚撲街 呢條友嚇，好撚撲街，就幫緊佢嚇，搞緊搞緊香港，搞緊香港居留權嚇，咁、啊、大家咧就即係同情佢啦，望開一面啦。即係我唔知陳婉嫻個腦係諗啲咩嘢嘅。 唔係見報咯，博上報個博見報啫嘛。你依啲嘢 係咯，消耗緊人哋依 下 呢個細路哥啦。 唔係你依啲嘢全部，你十二歲根本都未到法定年齡，你所有。正常情況之下，你尤其是行 common law 國家嘅法庭，一定係保護嗰個申請者噶嘛。即係你譬如你就算去英國啊、澳洲啊咁，你上網查一查呢啲同呢啲入境法律有關嘅案例，通常係 X 先生、Y 小姐或者得個 case number 咁樣，即係申請人幾多幾多號 ，applicant 幾多幾多號咁樣，一就係為咗要保護嗰個申請人嗰個 identity， 等你啲人唔好煩佢啊嘛。 那個情況就係一見曬報，嗰個細路哥咧身材灰唔到，好似阿技安咁樣嘅 ，OK， 咁你行到邊啲人都認得佢啦，咁佢仲點可以即係就算佢真係喺香港申請到個居留權 o k 咁佢第時啊望到佢我都記得，哇！你咪就係嗰個阿俏懷仔咁樣咯。 佢個樣係。是本身是咁嘅样定还是系？ 佢个样系好 significant 嘅 ，OK， 即系好出众嘅。 唔系，但系佢系似系嗰啲 Down syndrome 嗰扎。 冇，咁又唔系。冇嘅。即系佢系只不过本身真系肥嘅啫 ，OK。咁同埋佢系个样系出众啲。咁所以，喂，咁你人哋一睇你就知，即系你冇嘅，你而家见晒报嘅时候，你踢咗佢，最尾受害嘅就咪就系咪即系系呢个细路哥咯。即系我觉得系即系消费，即系呢啲咁嘅工联会咧，我唔理啦。即系陈婉嫻即系基本上消费紧呢啲咁嘅呢啲， 唔系，但系佢即系阿娴姐好有把握，觉得呢单嘢如果一见报嘅话，应该会得到公众嘅支持。 系噶，咁你卖小强，咁你一定系惨噶。喂，你咁惨，啲师奶一定系愁噶。哇，唉，佢咁惨，香港政府帮佢一把啦。咁如果香港政府又批咗嘅话，咁咪相得益彰咯。咪就是、啊，香港政府又做一件好事。 但系你而家嗰个民情究竟系？ 支持嘅人多定反对嘅人多啦。我先唔撇开你令到僆仔受到好大嘅压力呢点唔讲先啦。 你近排你一定有你即係本土派呀、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组织一定会即係一定有去抗议㗎。咁但係佢都系去嗰间学校度抗议呀、啊、或者系去到即係陈婉娴嘅办事处度抗议陈婉娴咁样做啫。ok? 或者陈婉娴开城门吓俾、啊、如果呢个先例开咗嘅话就可能要会有好多唔同嘅細路哥從呢個途徑下嚟到香港又得到居留權咁樣咯，即係有啲咁樣，但係我相信都係少數啦，大多數人都係喺網上面得到即係講依單嘢，我相信去到香港嘅街道上面依樣嘢都唔係一啲咩特別嘅大議題咯，只不過係好似頭先阿唐水又咁講話，傳媒見到嘢咪炒咯，喂，傳媒梗係揾 topic 㗎啦，揾到 topic 梗係無限量放大咯，喂，燒紙嘛要係咪先？咁但係另一邊雙嘅就係話，即係究竟依啲嘢可以拉數幾耐咧？你過兩三日咪冇人理，只不過係依排啲中港矛盾咁 hit 嘅時候，你一啲新鮮即係少少嘅事都可以觸發到賣報紙啦咁樣咯。 我覺得呢單嘢個處理手法好值得商榷，即係行姐之後好有信心嘅，呢單一件親報咧就會得到公眾嘅同情，咁就會即係對政府構成一個重大壓力，咁所以就會令到入境處咧喺呢個行使酌情權上面咧，佢會比較傾向去即係批依樣嘢嘅，咁我覺得其實我唔係好認同依樣嘢咯，即係其實可能 backfire 好容易會 backfire。其實你如果唔將依單嘢搞到咁 high profile， 直接即係代表佢同入境處交涉咁其實亦都會，我覺得會有機會嗰個成數都幾高啊！咁你始終佢可能已經同父母你 claim 啦，同父母失咗聯絡啦，咁佢外祖母又年紀咁大，咁第日都需要人照顧啦，係咪先？咁其實我覺得你就算如果低調處理嘅話，嗰、那個成功機會可能會仲高啲都未定。 好慘喎！我覺得就係話香港去到依個情況嘅時候，大議題即係亦都攞唔到市民嘅 attention， 即係每次去到呢啲咁嘅小議題嘅時候，就即係個個都上綱上線，即係最尾受苦嘅都係一啲一兩個零星嘅受害者咁樣咯。咁但係另一邊雙嘅就係話，即係譬如做從政嘅，或者係譬如即係我如果我做反對聲音嘅話，我都會用呢啲咁嘅議題去炒咯。如果唔係，我點樣可以得即係可以將呢啲咁嘅信息去傳達俾香港人聽啫？即係好吊鬼咯，好苦惱咯。唐水有咩意見？ 好苦恼咯， 我净净晒，跟住好苦恼咯， 系苦恼咯， 系啊，即系 我仲谂紧舒淇，其实冇啊，你继续讲。 喂，你又谂紧舒淇？ 唔系佢而家，我觉得佢而家好啦，大镬嘅人就咩咧？就系而家即系我发觉香港呢个社会始终真系个公民素质，即系点样个好参差咯，其实好差。即系我系唔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其实点解？ 其实系露晒底啊，我觉得。 即系上次雨傘運動點解會爆到咁大鑊？其實我都好難預言，但係即係我主要覺得其實係政府谷啲人出嚟，即係出嚟等谷啲人出嚟。但係本身我覺得個公民素質真係普遍唔係咁高，因為好多時都係覺得喂依樣嘢對我冇影響嘅，我唔理啦。即係政府話1000億起條高鐵，你要關我差事咩？啲錢我都冇辦法使啦，咁樣即係佢唔理。 條高鐵永遠都建唔到㗎啦。 係啊，我唔理。你喂送喺掘地鐵嚇掘下掘到個宋朝古井，你要關我差事咩？宋朝古井。 宋朝古井归宋朝啦， 系咪？唔系咯，关我咩事啫？系咪？因为我识鬼呢啲嘢咩？咩宋帝昺嗰啲咩方井添，仲要可能系宋帝昺用个军春事咩？系咪先咁唔理？但你话喂，佢抢我学位喎、啊！哇你抢我啲奶粉喎、啊！哇大佬，我奶粉我日日饮噶嘛，系咪先？或者即系我唔饮都好啦，你嚟抢我啲嘢、啊，咁佢即刻好有反应、啊。但你 咁都合理嘅，咁你因为已经切身啊嘛，即系佢有反应系合理嘅，但系嗰啲嘢冇反应。其他嗰啲嘢冇反應就唔合理咯，係啊。 即系我喂我都正常嘅喂，你踩到我条界，我梗系出声啦，系咪先？即系我同你讲道，即系我同你讲道理就正常啫。但系即系大佬你搞到我俾反应你好正常嘅 ，OK？ 但系即系但系另一边厢就系好似头先阿 Sam 咁讲话，依啲其实更加迫切性，但系好似冇咗个清晰度咯，即系人哋睇即系你睇唔到咯，或者系好多人更好蒙蔽咯。 但我觉得奇怪就系、是。即系其实争学位咧，但系就系主要集中咗系讲初中同高中，即系你中小学嗰啲学位啊。 嗯， 反而大又唔好多人讲啊，大学学位其实比大学又抢咗唔少，系咪咧？咁同埋教育嘅嘢冇夹，你多啲客，你咪做大啲个铺咯，系咪先？你其实教中小学要即系有能力去教中小学嘅人，香港唔少噶，系咪先？咁样一个 building 咁样等批老师入去要几耐啫？再唔系你要 train 班老师出嚟三年乜都有啦。 唔系嘅，咁我觉得政党咧，用依啲嘅咁嘅小议题咧，去放大，跟住其实目的系要令政府难堪。我明白个手段系要咁样喎， 即系 呢个系 政治一部分。但系我讲紧系成个政，即系你成件事，嗰件事点解会搞到咁大，同埋成日炒嚟炒去讲呢啲，我觉得根本就系个社会啲人系即係難聽講，可能素質比較低，或者冇一個好似西方社會咁去 debate 一啲嘢嘅氛圍。全部人都覺得喂，你搶我奶粉搶我學位，但冇諗過其實呢啲僆仔其實最好就係吸收成為香港人。我同你講，因為點解咧？屌佢香港大過咗，佢當自己香港人，唔會當自己大陸人啦、啊。啱唔啱先？你話佢，你真係用即係大家用個腦諗下。 幾理處名喎、啊？你嘅思維。 唔係啊，呢個係事實。咁喂，香港人邊度嚟嘅啫？香港人又咪係大陸嚟嘅？啱唔啱先？咁但系个问题就话、 是，咦，去翻舒淇个 point 咯，我哋 即系唔系？但系个问题就话、是，你呢啲僆仔吸收咗成为香港人嗰阵时，佢大个咗，佢会香港人啦。第一，第二， 嗱 Sam 个 point 就系话，我要等到佢大个咯，我就系唔想等。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要等佢卅几岁，知道自己啊，我系香港人啊，我都瓜咗啦。我要而家嘛，咪就要即食面咯。 即系你要即刻入嚟嗰啲，你即刻系可以 我要快，我唔想再喺中，我唔想再 under 中國啦，咁樣係咪咁意思？我唔想再 under 中國影響啦，我唔想等38年先至。喂，我等多35年啊，又冇50，即係當然基本法而家都蕩然無存啦。咁但係基本法嘅效用仲有剩翻35年啫嘛，係咪啊？ 唔係咁，你佢我唔明佢長大咗之後佢會成為一個中心香港人啊嘛？唔係你嗰啲廣東話都講唔正嗰啲啊嘛？廣東話講得正唔正都唔係一個問題，就佢自己究竟係咪 self identify 成為作為一個香港人 先？嗱，我唔。我就知道佢而家唔想做中国人咯，又依个细路系咪？如果佢想做中国人，我想唔想搞咁多嘢啫？佢直情自首话、嗯：，你欠翻我翻大陆啦！而家大陆好强大，我想翻大陆，系咪先？唔系、哦，即系好吊，另一边厢就好吊鬼咯。我见到舒，即系你话舒淇系咪即系依件嘢又好啦？我话同埋依个肥仔又好，悲伤佢哋嘅行为啦吓。我唔覺得佢哋想做中國人喎、啊，即係中國無論係幾強大都好，我都不見得嚇、啊，由澳洲移民又睇又好，依啲咁嘅香港小新聞啊，或者係啲影視新聞睇出嚟又好，我唔覺得佢哋好想做中國人喎、啊，佢哋千方百計都想唔做中國人喎、啊，依、這個就係我睇到嘅嘢咯。 不嬲都系噶啦，不嬲都精神分裂噶啦，一方面外国，一方面搞移民噶嘛。 我都唔知道叫嗰啲叫做咩啊？已经系唔系民族主义可以形容嗰种思想？我觉得大陆嗰种嗰啲愤青嗰啲咧，即系譬如你仇恨日本啊，夹硬要人哋个国家嗰啲人做你嗰啲人啊，例如台湾啊、西藏啊。但系你又唔当人哋系你自己国家嘅人啦，例如香港啊，即系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嗰啲嗰种咁嘅荒谬嘅思想，即系我姑且叫佢做民族主义啦。咁但系其实系好大镬噶咯， 但 系呢样嘢系好大镬噶咯。 但话时话，我而家同啲大陆人接触咧，佢哋好多时即系可能出嚟耐咗咧，即系佢哋会觉得话哇，其实而家真系，其实我哋都知道。政府扑街啊！因为点解呢？即系屌细个读书读嗰啲嘢都唔系嘅，细个读嗰啲就马克思唔好讲啦，而家唔行啦。但系即系细个嗰时读书又话我哋共产党系唔会行西方嗰套嘅，唔会先破坏后建设嘅，我哋嘅生产方式系唔会破坏嗰个天然资源嘅。哇！屌你今日 系都做紧喎， 系啊，你主要正在做紧喎，即系我直情有个我嗰日识得个朋友，佢同我讲仲搞笑，佢话。 我细个读书，教我哋国民党点衰点衰点衰，49年之前点样人间地狱、贪污腐败，系嘛？点样中饱私囊？佢话而家啲教科书冇晒嗰啲啊！佢话因为你睇落去似闹而家共产党都似闹当年国民党。 节目到尾声，我唔知道应该继续讲呢啲咁嘅嘢啊！但系因为佢哋系好清楚嗰个政府嘅问题嘅。但是去到一个位呢，就是去到那个民族主义中华文化中国人要站起来那个位呢，那个位才是大镬，那个是同埋是即是你觉得他们是由心出发，真是好相信这件事。咁其实这件事亦都不是始自共产党的嘛。因为这种中华民族的我不知道什么心理，大汉族心理啊，不是始自共产党，是始自你如果睇翻歷史，去到太平天国開始，跟住一波又一波嘅災難就由呢樣開始嘛。所以基本上去到2008年咧，我就覺得中國係可以撲街嘅。嗰陣時咧就係嗰陣時可以講大國崛起啊嘛。嗰陣時講搞奧運啊嘛，撲街啊呢次。跟住唔知去開會咧，跟住又唔見奧巴馬啊，一定係拜登啊咁樣嘛。 但是通常很多大陸人都是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即是他咪一路去咁喺度講話，哇！中國點樣勁，中國點樣勁，中國點樣勁，跟住你問佢：你依排做緊啲咩？冇，我依家揀居留，揀居留，搞緊 visa， 搞緊 visa。哇！咁中國咁勁，你唔翻去建設中國？喂，係咪先？中國咁勁，你梗係翻去做中國人啦，威啦，係咪先？咁佢又話都唔係有遊歷下嘛，係咪先出嚟搵個機會見識下嘛。喂，你見識咗好多年 喎。唔係，因為佢已經出咗嚟㗎嘛，因為佢已經出咗嚟同埋佢出到嚟啦。 喂，有得出唔係唔出啊。 咁啊，即係口裡說不身體腳很誠實囉。你根本就是人即個人格分裂，你咁就呢啲人。 所以係啦，今個禮拜講呢三件事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喺下個禮拜再同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軍事啊，預告先啊，講下澳洲、中國同埋美國嘅關係。好，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